间，会有一天用流星雨见证誓言。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，也不能让我放弃你。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，我依然守护你。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养小猫或者是小狗。据阿里数据显示呢，国人平均每年养猫的花费是3600块，有90后更是花费上万块养猫的，还表示不贵，猫开心就好了。据悉，上海人呢最爱养猫，在淘宝上呢，每16笔猫相关的订单当中，就有1笔是寄到上海去的。 是琥珀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。青春的上游，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，闪过的念头，潺潺的流走。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，反而更自由。慢动作缱绻胶卷，冲破默片，定格一瞬间。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，说好不再见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。可是那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，轻轻哼着，哭着，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沉默，一整个月